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个题目咧就系白头细玉敌昆仑嘅。咁啊，呢个题目讲咩咧？其实真正今日嘅题目咧就系韩国乾坤四围游之，有啲地方未去，要继续讲嘅。咁啊， 韩国昆仑旅游， 梦旅游。 系啦，咁同我哋讲咧，都系我哋四个啦，我啦就嘉齐啦、小毛啦、乐言啦，咁就同大家一齐去讲咩题目咧？就系同韩国史有关嘅题目嘅。咁咧就。簡單啦，其實可能即係我哋嘅睇開嘅觀眾都知道咧，即係我哋有韓國乾坤四圍有做咗十集嘅同韓國歷史嘅有關嘅叫旅遊歷史節目。咁所以其實我哋親身去過好多，即係今日韓國境內嘅歷史景點，去睇過好多韓國歷史嘅部分。咁但係當時嘅對我哋嚟講最大嘅遺憾係咩咧？一大部嘅韓國歷史嘅真實嘅實景嘅旅遊咧，我哋係做唔到嘅，因為咧好多嘅旅遊景點咧喺北韓嗰度，咁每一次咧飲夜晚飲酒嘅時候咧，小毛就喺度呻噶啦，啊就應該要去嘟嘟嘟，應該要嘟嘟嘟嘅，咁然後就喺度話槍斃啊、越界啊嗰啲問題， 斷缺啦， 斷缺啦， 斷缺啦， 係啦，咁唔得噶嘛，咁所以咧喺翻返去歷史咁話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今次嘗試去講就係當嗰十集我哋觸及唔到、無法處理到嘅。尤其是同北境，即係北方嘅，即係韓國北方嘅一啲地方嘅有關嘅一啲話題。咁啊，樂言，咁啊個題目，哇！你個口罩都好犀利喎，勁喎，不得了， 好鮮豔。白頭細玉敵昆崙呢個題目咧，就係十八世紀嘅一個朝鮮文人叫李載啦。李載先生咧，其實係宋時烈嘅再傳弟子嚟嘅。 又係宋時烈， 係啊，咁啊好重要嘅。今日宋時烈都會提到，其實。我哋一間都會討論緊白頭山係咪就係今天即係韓國人講嘅白頭山係咪就係中國人講嘅長白山咯？我哋一間去再討論，但係我哋先用韓國人嘅脈絡、朝鮮人嘅脈絡去睇先，就係、是、其實白頭佢哋認為古代嘅白頭山係佢哋嘅文化起源。咁其實李載先生成首詩個題目我好鍾意嘅，叫做《聽人說白頭山》。佢冇去過白頭山，佢聽啲可能因為要處理一啲邊界問題、邊務問題嘅官員去過白頭山之後，佢聽翻啲人講法。咁成首詩個具體內容可以上網揾到。咁其中比較有趣嘅部分有兩個，第一點係當時候佢哋已經認定咗白頭山係佢哋同清朝嘅邊界，喺明朝之後固定咗落嚟啦。咁第二個觀點可以睇到就係佢哋認為白頭山係佢哋嘅文化起源。呢、这個相當於喺中國裏面我哋成日講嗰個傳統嗰啲神話故事裏面是昆崙係可能一啲文化上嘅起源嘅東西。不過得意在於咩呢？張軒因為同呢個發現昆崙啊嘛，據說就咁小毛老師同啲昆崙奴好熟啦，咁陣間可以講。咁又 另一個，我以為你會話我係昆崙奴， 佢又 昆崙 昆崙 咁樣， 佢又昆崙昆崙。因為我哋就其實張軒發現昆崙一個好重大嘅事件，就係代表住佢哋開始發現咗自己嘅界域、自己嘅文化起源。其實相當於白頭都係一樣，白頭一方面佢係一個邊界，另一方面佢亦都係一個佢哋嘅嗰個文化嘅起源嘅樂園。咁所以其實呢個用白頭去對比昆崙呢個主題咧，好適合今日去討論，因為我哋對於韓國嘅北方喺今天嘅社會裏面好模糊、好迷幻。但其實喺古代嘅無論唔同嘅時代，其實對於北方咧，亦都有極多嘅想像。而呢個時間咧，所有嘅想像咧，我哋交俾樊永聰博士啦。 係啦，一步啦。頭先咧，正話即係講到長白山啦，我去過長白山，唔知道你有冇上過去啦。咁長白山下面其實有啲森林嘅啲區域嘅原生嘅即係我哋話叫東北嘅一啲嘅好精彩嘅一啲嘅高嘅一啲嘅樹木啦。咁又再上到去咧，其實已經係啲嘅冇任何植物嘅泥咁樣嘅一啲好嘅山路上去。咁就應該係即係有個火山口咁嘅形態嘅一個地方， 都叫天池啦。 天池啦，咁又入再去到頂嗰度，再向下望嘅時候，就會望到天池啦，就係、是、破火山口入邊嘅一個水池咁樣，即係積咗水嘅一個地方。咁我當時去嘅時候都覺得嗰度好有所謂神聖領域嘅味道嘅， 好啱神話誕生啦。 係啦，咁所以我諗當時嘅初民或者先民，佢哋唔同民族嘅先民，佢見到一個咁嘅景地嘅時候，覺得嗰個地方有一個神聖嘅味道。尤其係我哋去講無論係即係亞洲大陸嘅東北部有好多嘅一啲嘅即係傳統嘅信仰、薩滿嘅信仰嘅時候，見到咁嘅環境咧，真係有覺得有神仙。咁所以喺嗰度作為好多即係一個民族得後個起源咧，我覺得有一定嘅道理喺度。 我覺得呢首詩。啲咧，點解我哋會覺得係好精彩，可以選嚟用咧？ 簡單嚟講咧，就係喺昆崙，其實究竟邊座係昆崙山咧？係、喺中國人嘅神話世界、想象世界裏面咧，其實講唔定嚇、啊。總之係一座神聖嘅一個比較叫做異域嘅一個高山。咁、即係喺高山而嚟嘅嗰啲好神奇嘅人，會唔會昆崙佬咯？咁但係嗱個問題係韓國人咧，佢哋會覺得佢哋眼中嘅聖山白頭山咧，係可以肉敵昆崙。即係好似昆崙一樣，即係喺佢哋嗰個小世界裏面啦，一個半島嘅世界，佢哋想像嘅就好似我哋中國人想像嘅一個咁嘅神聖領域一樣。咁而呢，我哋可以睇到即係白頭可以敵到昆崙呢，呢種係佢哋可以表現到一種文化嘅自信，唔係跟住你完全嗰個中國神話、中國論述同埋中國嗰個神聖領域嗰條路去走，佢哋有佢哋自己嗰條路行出嚟。 嗯， 呢個位可能有同我哋知道明亡以後咧，朝鮮興起小中華觀念有啲關係，即係真係會好似頭先阿齊哥講，會覺得自己我都有山啦、啊，唔係淨係你有啊，山度度都有噶嘛，係嘛？我做不比你差，於是乎，何況明朝作為中華嘅正宗都亡咗啦，係嘛？你啲隨住條邊嘅滿洲人，又點能夠代表啲中華正宗呢？反而一路喺漢學修為上好高嘅朝鮮王朝，佢覺得佢自己係一個小中華嘅繼承。不過頭先我又想將個話題帶翻去，啱啱頭先一開始阿卓然同埋阿樂言講開。譬如話，我哋今次我哋想盡情講下北邊嘅嘢，咁、但其實朝鮮半島嘅南北係點分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理念。咁、當然，如果你話純粹用地理觀念嚟講呢，其實我哋喺四圍遊都曾經講過，喺、漢江可以話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即係我哋知道今日首爾係以前叫漢陽啦，漢陽者即係漢江以北嘅城市咁解。咁、其實漢江佢嗰個環段呢，係啱啱好好似將朝鮮半島呢分咗做兩部分咁樣。咁但係有趣嘅就係咧，如果我哋由以前一路韓國嘅歷史追溯落嚟咧，你會發覺漢江係好有一個地理上嘅指標性。譬如舉個例，以往我哋知道有基子朝鮮，我哋知道有魏滿朝鮮，魏滿同基子朝鮮嘅領地其實都係喺今日嘅平壤附近嘅地方。 平安道啊， 但係啦係啦，漢江以南係咩呢？就是、我哋講嘅三韓啦，就是、馬韓、新韓、變韓啦，即係三嚿韓。咁馬韓、新韓、變韓，佢哋後來就孕育咗新羅伯制出嚟啦。咁而呢一個高句麗咧，就喺北邊嗰度脱胎出嚟。咁所以其實高句麗同埋八制，尤其早期三國時代咧，高句麗同八制爭雄嘅時候咧，佢哋邊個用乜嘢去決定邊個國家嘅國勢比較強呢，就係邊一個國家佔據漢江附近嘅流域。咁、所以譬如好似八制好明顯啊，八制有一段時間好強盛，大概係四五世紀左右，佢北伐嘅時候咧，佢就將個首都搬咗去今日嘅漢江以南嘅地方，就説明咗佢係一個北進嘅雄心咯。所以如果我哋講緊話點解一路流傳到今日？好似南北韓分開，都係以隔住漢江咁上下嘅位置。個感覺上點解南北韓韓國朝鮮半島嘅南北，其實個觀念呢，如果用一個好 geographical 嚟講呢，漢江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性。 呢度要講少少，即係譬如以今日即係二戰後嘅一個咁嘅狀況嘅韓國，我哋通常用三八線去分。咁所以我哋基本上嘅講緊韓國呢，其實係朝鮮半島嘅南半部。 南半 咁而我哋 大韓民國啦。 因為大家眾所周知嘅歷史原因啦，咁所以我哋基本上嗰個地方再北，我哋都冇當冇印象啊，冇感覺啊。你去旅行嘅時候，你都唔會掂到。但係其實大家知道，其實即係今日首爾其實係邊境嚟嘅，即係再上已經係其他嘅地方。 所以睇外的迫降啦，要 係啦。咁所以翻返去嗰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一直以嚟都係南邊就係所有韓國，就唔會有所謂南北嘅問題。係 啊， 即係你就唔會有所謂個北方韓國或者嗰啲嘅討論就唔存在，因為佢會覺得漢城就係、是、即係今日嘅首爾就係北方咯，因為佢係北方嘛。但係我哋唔會覺得首爾係北方，我哋覺得首爾係南方嘅原因就係因為本身韓國嘅想像裏面係一個整體嘅 朝鮮半島 嘅朝鮮半島嘅想像。咁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係、是、嗱，嗰個例子之後咧，我可能再問一下小毛嘅。咁另外翻翻去個北方嗰個問題，咁我哋在講香港人咧，北邊咧真係好有意味嘅，因為咧我哋好長時期，我長大嘅八九十年代咧，所有嘅喺中國嘅任何一個地方人咧，都係北方人嚟嘅，即係簡單講就係佢哋咧就係食得辣啦，好抵得寒啦， 歡樂大隻啦， 係啦， 歡樂都係喺北方 嘅，係啊，就算簡直江西嚟都係北方人 啦， 咁南蠻同埋北佬啊嘛， 係啦，咁總之所有人都北，咁但係你會見到就係好似南北嘅問題咧，喺好多嘅地方嘅人裏面，天然地就覺得，北方係有個印象，南方係有個印象喺度，咁而依一個印象咧，喺唔同嘅地方有微妙。但整體嚟講都有啲覺得大抵嘅形象咧，就有啲接近嘅。 係啊， 其 其實朝鮮時代都有呢個南北之分，咁、或者一間可以我哋呢個南北之分同可能韓國咁多年歷史由三國時代到高麗時代都有關係，因為以我比較熟悉嘅朝鮮時代為例咧，朝鮮人會覺得北方係落後嘅，北方係慢熱嚟嘅，佢哋係有少少雜種味道嘅，因為佢哋認為嗰邊嘅朝鮮嘅國民咧，其實有好多同女真啊。甚至乎再早期啲薛丹啊，或者甚至乎係一啲不同種類扶余嘅部落嘅後裔啊，咁去形成。雖然扶余我哋都知道，扶余後來其實都慢慢組成嗰個歐麗嘅好重要嘅部落元素。咁、但係總括嚟講咧，佢哋都有一個咁樣嘅印象。咁呢個亦都點解我哋覺得今日個開題有趣咧？就係除咗喺歷史觀裏面我哋可以睇到高歐麗嘅存在點樣同嗰個朝鮮北方嘅想像有關係之外，其實去到高麗或者朝鮮時代咧。其實文人間對北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想法。一方面，我覺得嗰個係一個神聖嘅地方，但另一方面，我覺得嗰個地方好落後。咁呢一個咁樣嘅矛盾係點樣產生而來？而真係住喺北邊嘅人，佢哋又點樣去睇翻咧？點樣睇翻佢哋自己個觀感咧？喺個社會裏面，我覺得呢啲東西咧係好值得咁樣今集去討論嘅。 我覺得咧，我哋譬如講到北方就係點點，或者係所謂嘅北方想像咧，咁呢樣嘢。勢必是因為我哋係身處南方嘅人、而我哋喺用南方嘅本位，用自己本地方嘅本位嚟到去思考噶嘛。咁嗱，我哋譬如香港人會覺得，喺以往好長時間覺得北方係落後嘅，或者北方係要被我哋去教導嘅。咁係問題係點解喺韓國佢哋嘅歷史裏面，佢唔係一個好大嘅領域，但係佢哋嘅思考、佢哋嘅文化中心似乎。都是在南方的。 這個可能都會跟譬如朝鮮時代的科舉制度有很密切的關係。因為我們都記得我們去這個韓國呢，我們會見到很多兩班的一些即遺跡，即譬如我們去看那些故居的那些文臣，即那些文班大臣，其實他們因為兩班的身份制度是世襲的嘛，咁最大鑊嘅就係有科舉啦，但係如果你唔係一個大嘅高嘅文班嘅大官嘅仔，其實你係考唔到大試㗎嘛。咁你即係撈極都係嗰啲五六七品官啦，即係嗰啲阿樂言好熟悉嗰啲啦，即係個逆官係嘛。跟住嗰啲試節出去翻 教授七品官， 係啦，七品官係咯。 咁一呢個話題一間咧就可以講埋。我記得咧就係我記得新加坡搭的士嘅時候，個新加坡的士司機話：你哋香港啲北方地方都唔係好熱啫。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上一節講到好多咧，同北方嘅問題啊、南方嘅問題啊，其實呢啲嘅有關嘅想像咧，我哋可以借入一個可能社科比較熟嘅觀點，就叫二元對立啊，就 binary opposition。咁咧，其中一位好出名嘅即人民社科嘅大師咧，就叫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咧，佢做一本好重要嘅書叫《鄉村與城市》，翻咗咗個中文之後，咁佢講咧就係話我哋即人類去睇嗰個鄉村同城市咧，係用一種二元對立嘅方式去處理。我哋會嘗試將一組好嘅信念或者一組嘅價值觀咧，擺喺鄉村度，然後佢嘅對立面咧就係城市。咁所以咧，你一係咧就會想象成為一個城市就係乾淨嘅，然後鄉村就係污糟嘅；一係咧就調轉，城市咧就係污糟嘅，鄉村係乾淨。咁呢兩個想象咧，都喺唔同嘅地方曾經出現過。只要有一嚿咧，另外就係一嚿。咁而南北方嘅問題咧，好多時都係咁。我哋會嘗試將俾我嘅觀點介咗入去，然後將北方咧成為咗我方本身嘅方嘅對立面。咁所以好多嘅價值觀咧就會喺度咧做一個建立。咁當然當幫助到我哋了解知識嘅，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帶嚟好多嘅偏見。 唔係咯。在屯門的飛仔是牛屎飛啊。 是啊是啊牛屎飛。 我是屯門的飛仔。 銅鑼灣不是你玩的。 但要比阿小毛講返正話尾嗰度講到兩班的一些問題。 我真係回應返頭先阿卓然講呢一點就真係非常重要啦。如果我哋講緊城鄉係有一個叫做隔閡啊，即係大家覺得對方係即係同自己唔同，即係你要定俾我俾者他者、我者俾者他者咁樣啦。咁其實最重要嘅係因為朝鮮嘅時代嘅科舉呢，我哋會發現由於文武兩班嘅個身份制度咧係世襲，而文班係遠比武班嘅身份高，咁於是乎咧佢哋會好中意咧標籤嘅，佢 label 咗啲人，譬如韓國好多教授就做研究啦，係成個朝鮮時代六百年，其實一路去到一八九五年廢科舉之前， 其實佢一路都係行科舉制。咁佢個科舉入面咧，究竟取錄嘅嗰啲人個籍貫喺邊度？你會發覺原來嚟自南邊嗰幾個道係最犀利嘅。嗱，京畿道唔使講啦，因為京畿道係最一定係最 modernized 噶啦。但你話譬如話南方嘅中清道啦、慶尚道啦、全羅道啦，都係我哋去玩嘅地方啦。呢啲地方全部都係土地肥沃啦，書院林立啦。好多巨儒退咗休之後喺度搞嗰啲私學咯，所以佢啲學生全部咧有曬 network 入去考科舉，然後就做大官。咁但係北邊嗰幾個道咧最重要，譬如話平安道啦、鹹鏡道啦，基本上都係嗰啲防住呢一個中國嚟嘅大帝國啊，防住東北嚟嘅野蠻人啊，即係女真人。呢啲人咧全部都係冇班身份， 隨時準備招討， 隨時係啦，準備都係打仗嘅。基本上佢哋其實好少民班嘅官員。咁離譜到可以係，譬如話開一個榜三年考一次咁樣計，佢可以係平安道同埋鹹鏡道咧，可能得兩個人中舉，但係中清道都成村人。咁你變咗長久以嚟咧，你就會發現咧，南方係有一個好覺得自己係一個 intellectual， 即係我係知識分子。你北方嗰啲全部都係攞住支三叉戟喺度打嗰啲女真人嗰啲野蠻人，或者係嗰啲武班官員。咁變成咗佢就有頭先阿卓賢講個隔閡。 嗱，借到依度借一點啦，我想講話正話嗰個係一個想像嘅元素係咩咧？嗱，咁啊，韓國小話咁相比起即係今日北韓嘅位置，南方嘅土地係肥沃嘅。但作為一個旅遊遊客，一個香港嘅遊客去到今日嘅韓國境內，尤其冬天嘅時候，你真係唔覺得邊塊係肥沃嘅，即係你覺得係 分分都好貧瘠啊， 荒廢貧瘠冇啖食，即係你嗰個想像就係冇辦法。係 啊， 即係嗰樣嘢好經常 元朗流浮山咁豐盛嘅， 係 咪？ 啲元朗絲苗都贏你啦，係咪？ 啲蠔油肥美， 所以呢個想像本身你嗰個威力就係喺度，你會覺得嗰邊就係有啲某啲嘢喺裏邊加咗落去。變咗一個想像嘅觀念，而成為咗我哋點樣去對待佢，甚至乎點樣去睇佢。結果真係影響到歷史，成為咗可能你正話你都講啊，而南方真係文班會多啲，而北方真係會武班會多啲，會咁嘅情況。 呢個事實嚟嘅，因為喺即係十五六世紀啲朝鮮嘅資料檔案裏面咧，啲文人就成日笑北方人咧，通常出產啲咩咧藝妓，即係啲係啦表演嘅女性啦，或者係太監。 嗯， 咁武班嘅成績都 OK 嘅，咁但係一陣間可能之後有一兩節可以討論下，其實都仲有啲朝鮮北方文人有曾經出現過，但係嗰個北方文人嘅出現咧，亦都係可能同中央政權嘅一個張力有關係。咁但係整體一個好概括嘅諗法就係、是、南方人總係覺得北方啊平安道嘅人啦、鹹鏡道嘅人啦，全部都係我嚟收去做兵啦，即係做兵啊頂曬籠咧，就係、是、佢近中國啊。可以俾佢訓練下做役官啦，咁、所以通常役官嘅graduates 咧，好多時候嗰個畢業咧就比較多係北方嘅，即係少量係比較多北方。但係大家知道，如果考役官，頭先講過啦，漢學教授即係教中文嘅役官都係七品官嘅啫，咁就堂下官啦，因為四品以下都係堂下官，咁變咗即係五品以下都係堂下官，咁變咗我哋見到嗰個身份上嘅差距喺南北係好明顯見到出嚟嘅。 其實有少少咧，我喺我哋講到呢個位置咧，有啲概念可能再澄清得清楚啲先。咁小毛頭先好清楚講到啦，就係個朝鮮南北之分咧，就漢江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標。咁但係即係如果譬如喺朝鮮人嘅世界，或者我哋如果係用佢哋嗰個角度嚟到去諗南北嘅問題咧，我牽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就係我哋都頭先小毛都略略介紹過。就朝鮮有八道噶嘛， 八道咯， 係咁，但係即係佢哋可能講北方咧，漢江以北嘅，即係重要嘅就喺譬如東北同長白山，或者佢哋叫個白頭山，即係邊境嘅嗰個鹹鏡島啦。 鹹鏡島 係啊，咁喺佢哋即係嗰度西北啦，咁然後東北跟住西北咧，就係呢個平安島啦。啊，咁就係平壤所在，咁仲有黃海道啦， 嚇， 咁啊黃海道有平安道以南，又近京畿道之間，咁呢幾個地方咧，我諗係即係第一層意義嘅北方，因為都澄清過喺北方裏面可能同南人之間，佢哋喺個權力架構啊、做官有差距，咁但係仲有一個更大嘅北方就係即係喺佢哋嘅長白山，我哋嘅長白山，即係以北嘅地方，嗰度就係可能係叫中國嘅境內啦。咁呢個佢哋係點樣去想像、點樣去理解咧？嗰度係咪佢哋嘅即係曾經係佢？領土或者是要去 reclaim 的一個領土咧，咁呢啲我哋都可以咧，即係去澄清一下。咁但係我有個問題，頭先大家喺度討論當中咧，我係好唔理解嘅。咁我諾言諾都講咗，就係、是、既然中華文明係即係宇宙嘅中心啦，喺朝鮮嘅世界裏邊，咁點解同中華文明更近嘅地區，淨係可以有役官嘅出產，唔應該佢哋係更加喺文明上邊更加高雅嘅？ 咁點解淨係出啲武人？點解淨係可以去做防衛，或者出禮記？係點解會係有啲咁嘅差距？ 我諗呢個同軍事防衛有關係，因為我哋有幅圖啦，大家成日講長白山、白頭山講好耐，我哋唔知道，咁我哋可以攞幅地圖出嚟，大概見一見啦。咁喺十八世紀度啦，就朝鮮編咗一個地圖叫《朝鮮西北俾我兩界萬里一覽之圖》。咁啊圓圈裏面見到嗰個地方就係天池啦，亦都係所謂白頭山嗰個界線啦。其實長白山同白頭山呢個名詞咧，其實係有好大嘅爭議嘅，所以我哋而家講落去都有好多爭議，因為中國指嘅白頭山或者長白山，可能同朝鮮人一直指嘅白頭山未必係同一個地方。咁但係呢個喺朝鮮1712年左右咧，就由穆克登，即係當時候嘅烏拉總督咧，就去即係佢上咗去考察啦。咁佢就好似北巡咁樣啦，巡咗一圈，咁就話我而家開始我畫呢條線就係嗰個邊界啦。咁點解會畫呢條線咧？個背後就係一直以嚟其實朝鮮同女真都有好多。好多 interaction 嘅，喺明朝嘅時候，其實都有，就係因為好多部落之間有經濟上嘅衝突啦，甚至乎政治上嘅衝突啦，咁所以咧有啲女真當時候嗰個部落比較弱勢咧，就會向朝鮮朝貢。咁但係去到後期，其實女真越嚟越強大，甚至乎成為咗中華帝國嘅領主之後，我哋會見到咧女真人開始重視翻佢哋嗰個法場地，即係佢哋希望鞏固翻佢哋法場地嗰個優勢，嗰、那個喺文明上佢有咁樣諗咯，但喺經濟上就係佢哋發現咧，成日見到人偷人心經一抽，咦講韓文嘅， 成袋嘢， 成袋嘢全部 金身邊得，跟住走咗去。 咁於是咧喺十八世紀初期開始，佢哋就開始要處理呢個偷心嘅問題。咁所以變咗就有穆克登就去出使啦，去檢查嗰條邊界啦。其實朝鮮人一直咧。喺嗰個年代，因為經歷咗丙子胡亂之後，其實佢哋意識到鴨綠江到長白山嗰條邊界，佢哋嗰個領土啦，以外咧唔係屬於佢哋啦。咁之前個故事，我哋一陣下一節可以再補充。咁但係當時喺清代嘅時候，嗰條邊界咧，我哋睇到一個得意嘅現象就係、是，朝鮮人係唔會爭取喺天池以北嘅領土嘅，佢哋鞏固咗喺天池以南。但 which 呢樣嘢有趣嘅係喺天池以南嘅領土咧，按照最初嘅劃線咧，穆克登其實係冇爭取到嗰一 part 咧，其實係屬於當時候嘅清帝國嘅，因為最初傾咗喺嗰度嘅。而朝鮮人咧當時候嘅譯官咧，其實係我博士論文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叫金慶門啦。咁金慶門就點啊？穆克登就話。喂，阿婆都知道啦，嗰單嘢嗰度係我哋自古以來都住喺嗰度喎， 固有領土。 阿 Sir， 你唔係唔知啊嘛？咁阿 Sir 梗係唔抵得啦，就話：你話係你就係你啦。咁所以就自此之後畫咗嗰條線咧，其實係俾今天我哋見到個碑咧。而家我哋成日見到中國歷史學界就話咧。穆克登唔識得掌握國情，所以咧就賣地啦咁樣。但係實際上，我哋更加去諗從朝鮮嘅角度同韓國嘅角度，就係我哋諗下點解當時候佢會用呢個方法嚟爭取咧？因為佢哋視咗個天池作為佢哋嗰個關鍵嘅嗰個文化嘅起源，所以佢哋一定要捍衞天池以南嘅所有地方。但係天池以北咧？就比較模糊化啦。呢個係好有趣嘅現象。 我去天池即係旅行嘅時候咧，當時喺中國東北境內咧，就梗係唔可以落去嗰個天池度啦。 但 係天池 下邊即係經中國去噶嘛， 其實正路都係啦。但係咧，我係見到對面咧，即係有人落去係喺度唔知洗手定飲 洗腳啊， 係應該係當時北韓嘅一啲人喺嗰度。咁我見到都嚇一嚇，點解有人落咗去嘅？因為嗰度係火山口，好斜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有趣，因為嗰個地方其實就係同一時間係邊界嘅一個部分。咁其實本來就係、是、其實當清朝起發跡嘅時候，李克石都喺嗰度附近扎人心。咁但係到佢上咗去建立咗清帝國嘅時候，嗰度就成為神聖嘅地方。你去到嗰度扎人心咧，就變咗係偷嘢。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就是你話係就係嘅一個問題。 所以頭先阿嘉齊問嗰個問題咧，就阿卓然其實答咗噶啦，已經點解喺嗰個咁嘅地域，即係你沿住鴨綠江，或者我哋可以延伸埋去銅門江啦，即係因為兩條係重要嘅界河啊嘛。穆克登碑嘅佢畫嘅時候，佢都係希望揾翻兩條河源頭， 係 就喺個源頭嗰度洞塊碑，又話呢度咧以後就係我哋嘅大清同埋朝鮮之間嘅邊界。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個疆界係唔係就係真係一條線咁咧？從來都唔係。其實係一笪好啵咗嘅 area， 而喺呢個 area 入面咧，充斥住大量嘅勢力喺度，譬如有滿洲人啦， 有甚至乎有遠道而嚟做貿易嘅蒙古人添啦，跟住有朝鮮人啦，有中國人啦，呢啲咁樣嘅即係幾凡人咧，喺度一齊喺度搞下啲人心生意啊，私幫生意。其實嗰個位置係好難可以有一個好安定嘅情況出現。你如果回溯翻成個東北亞嘅歷史，由呢一個高句麗同呢一個隋唐真紅開始，一路去到後來我哋講緊唐朝壓住新羅，再去到蒙古壓住高麗，再到明清之際，嗰個位置都係非常之風雲際會嘅地方。所以喺嗰度好難產生一個好安定嘅因素，好似朝鮮南邊嗰幾個道咁樣，可以出產好多大量嘅頂級嘅文官。 係啊，正話講咁多嘅民族啦，都要講一集人心啊。我哋當時嘅東北嘅人咧，採人心嘅時候咧，佢掘到個人心之後咧，要第一時間望住佢，同埋做一啲嘅祭祀嘅儀式嘅。因為咧，人心咧係其中一種人喺嗰度住嘅，即係個觀點。所以採人心嘅時候，同採人咧差唔多。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其實講到明清之際一個女真嘅崛起嘅問題啦。其實之前喺集數咧，我哋都講過相關嘅事件嘅。咁譬如當時嘅遼東總兵，其實係朝鮮族嘅李成亮啦，其實係控制住或者叫隔搖控住咧當時嘅分裂咗個女真族嘅一個曾雄啦，或者各自去做咁，壓制住個女真族。咁當時嘅女真族分為建州啦、海西同埋野人女真啦。喺當時嘅即係今日嘅即係東北三省嘅地方咧，係世居住嘅。咁而一直咧以嚟咧，朝鮮咧其實對於呢一個嘅女真嘅衰落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壓制嘅作用。咁所以喺努爾哈赤嘅成長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係跟過朝鮮嘅好多嘅朝貢嘅使團咧，去賣人心去北京去做生意。咁亦都咧同當時嘅遼東總兵李成亮有好多嘅故事喺中間。咁但係簡單嚟講咧，當時嘅壓制咧就係、是、東北當時壓制就係明代嘅人揾咗關外嘅朝鮮族去管當時嘅女真嘅呢一班當時嘅一個少數嘅一啲嘅力量。咁所以當時東北嘅狀況咧就係咁，但係你會見到其實有個 vision 喺度嘅，即係明朝去管呢啲嘅人。咁但係再早嘅情況係點咧？真係要請教家齊，即係明代點樣去睇，即係呢個嘅喂東北或者關外嘅情況。 好啊，嗱，我哋其實咧諗下喺中國嘅東北，而家我哋今日似乎係嗰個國界好清晰，嗰、那個即係地方歸屬係即係已經冇咩爭議啦。咁但係我哋要諗咧。在傳統的時代，在真係所謂現代以前，那度全部都是即係森林原野嚟，咁係非常之荒蕪，亦都係即係比草原更加係複雜嘅嚇。可以話係一個森林嘅環境。咁喺咁嘅情況之下，要畫清楚嘅界線，其實好困難。我哋曾經有啲即係同行喺度研究清史嘅，就係佢講即係清人嗰個邊界嘅觀念。即係其實即係嗰個邊界觀念，特別係喺佢哋開國嘅時候係好模糊嘅。咁、而佢哋模糊嘅原因就係因為即係佢哋其中一個重要嘅邊界就係同朝鮮。咁但係即係同明朝當然比較清晰啲啦，起碼後尾打到去遼東邊牆，我哋頭先都幅地圖有啲紅色嘅界線嗰啲係遼東嗰啲邊牆，咁、去到嗰度就比較清晰啲。但係喺即係佢哋嗰個原生嘅區域咧，真係係好模糊嘅一個概念嚟。咁即係曾經嗰啲清人嘅記錄咧，講佢哋冚界啊，同朝鮮冚界咧，就話到其實朝鮮裏面咧，譬如係平安道咁樣啦，就話平安道其實係女真人嘅一個發其中一個發祥地。即係所以如果係要傾領土話係即係佢哋去統治嘅，可以去到好遠。咁亦都佢哋可能理解長白山同白頭山係兩個山嚟，咁又即係咁樣彼此理解嚟，可能化解咗佢哋神話之間嗰個差距。好，但係我想講咩咧？就係、是、我哋就算喺現代嘅中國咧，我哋有好好嘅歷史地理學者，譬如譚其昌教授佢編嘅《中國歷史地圖集》咧，我哋見到咧佢點樣去處理明朝喺初期東北嘅疆土咧，就一條界線劃到上去差唔多北極噶。咁唔係因為唔係好清楚，即係可能就即係當然我哋對領土嘅。喺有殺錯冇放過㗎啦，係咪？即係係要控制就控制。咁但係即係問題嗰條界線唔好清晰嘅。咁嗰、那個統治其實嗰個情況咧，係可以話係喺好多種嘅系統之中，絕對唔係中國式嘅周原，可能有所謂機密嘅政策。咁嗱，即係但係對於中國嘅東北嗰個控制咧，喺明朝嚟講咧，即係簡單就係、是。朝鮮頭先我哋都提過啦，係一個好重要嘅力量，明朝一個好重要的力量，係夾住佢嘅。咁如果呢兩個國家咧，或者呢兩個好親近嘅政權咧，佢哋係能夠合作嘅話咧，滿族就係一定係被壓制。 女真人被壓制。咁但係即係我哋知道喺封神受吉之役啦，咁明朝同埋朝鮮咧都元氣大傷，亦都冇下去照顧呢個東北。其實努爾哈赤嘅崛起就喺呢段咁嘅時間，只要佢有咁嘅空間，其實就即係可以去發展起上嚟。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我哋見到喺即係整個明代嘅發展裏面啦，即係點解滿洲人佢哋有一個崛起嘅機會？咁如果冇譬如封神受吉之役啦，好多嘅前輩史家都歸結啦，滿洲人基本上係冇機會嘅，因為即係朝鮮對佢哋嘅壓制控制係好強。 頭先都講過，因為早期嘅女真仍然係啲部落小群組嘅時候，佢哋會向朝鮮朝貢啦。即係朝鮮當然就唔會話自己呢啲叫做我係大，我係宗主國啦。我哋話呢啲叫交鄰，好朋友嚟嘅啫，冇做過啲乜嘢嘅咁。但係暗地裏大家都知道，朝鮮一個雙向式嘅即係朝貢嘅模式，其實係一個，亦都係一個去壓制佢北方邊土啦，可以話或者北方嗰、那個佢哋北即係好模糊、好蠻夷嘅地方嘅一個控制方法，亦都可以反映到當時候嘅朝鮮十四世紀以後建國以後，佢哋好擔心嗰北方嗰個威脅，因為畢竟其實大家知道朝鮮嘅立國之初同明朝嘅衝突嘅關係好大密切嘅關係啦。 系啊，我哋而家聽到就係、是即明清嘅時候嘅朝鮮半島咧，就係、是、朝鮮半島。即簡單講就係以你無論係白頭山、長白山啦，簡單講就係鴨綠江附近一帶嘅位置，基本上就係一個孤立嘅半島嘅狀況，就係、是、朝鮮族覺得自己所安身立命嘅地方。而北境咧就好難處理。咁其實你會見到好明顯嘅個島嘅性格喺裏邊見到。咁但係朝鮮族本身係咪就係、是？only 係一個半島性格呢，或者佢本身係咪就係咁？咁但係睇翻學歷史或者早啲嘅部分嘅時候，好似唔止得咁多， 係咪？我想講呢，就係、是、其實喺朝鮮人嘅世界呢，佢哋嘅北疆呢，直接喺譬如鴨綠江以北、長白山以北呢，其實唔係中華，而係一個鬼域嚟。 鬼域啊， 係或者一個好奇怪嘅一個好唔穩定嘅地方，即係究竟係咪佢哋嘅 恐懼啊？ 係啊，或者係恐懼嘅，可能要控制嘅。 啱啱，呢個要再補啦。譬如我哋最近啲電影咁，譬如話白頭山嗰個電影，或者話屍殺列車嘅電影，你會見到個北景係恐怖嘅，即係嗰邊啲人唔係喪屍就係爆炸，同埋作長白山如果火山爆發嘅話咧，淨係炸南邊嘅啫，即係東北冇事嘅喎， 冇錯， 即係好近。 唔係，啲壁降就比較就 浪漫啲， 唔同啦，有圓賓，有圓賓就另一個世界。 唔係，因為圓賓同我 原始人都好靚仔啊嘛， 係 嘛？但我嗱，我其實睇咗個前輩學者嘅研究，嗰個前輩學者叫范永聰，佢係四大元寶國啊。 你夠膽？你夠膽話我係你前輩？ 我哋得閒請佢上嚟。 你真係一集過分過一集喂！ 佢大柱咧裏邊其實都好清楚，佢講到咧喺元末明初咧，即係頭先我哋講開呢個話題咧。即究竟所謂朝鮮嘅北境同埋佢即係個北疆以外究竟係發生緊啲咩事嘅？即係我哋講到即係譬如明初咧，頭先我哋話到嗰個邊界好模糊，其實模糊得嚟咧，仲有一樣嘢我哋要注意，就係、是、洪武皇帝咧朱元璋啦，佢喺布置邊防嘅時候，我哋都知道佢分封諸王，其中勢力好強大嘅就係朱棣啦嚇，即係燕王朱棣。咁但係我哋要唔好忘記咗喺嗰個靖難之變期間咧，其實燕王朱棣之所以可以成功咧，係因為佢收聘咗另一個王佢嘅部隊，咁係好神奇地佢可以做到就係寧王朱權。咁寧王係咩咧？寧王就係守遼寧一帶最重要嘅一個王子啦。咁而寧王嘅兵力係燕王嘅幾倍。即係有80,000嘅精兵，仲有躲閒三圍，即係呢啲係即係可以話係明朝北方邊防嘅精鋭嚟。咁點解要佈置燕王同埋寧王喺一個東北嘅位置？咁直接可能北元嘅勢力仲喺大漠嘅，即係喺蒙古嘅地方，喺中國正北嘅，咁或者西北嘅地方，點解佈置重要嘅兵力喺東北咧？咩意思咧？其實即係我哋有時要諗翻嗱，其實由唐朝開始。整個東北嘅中國所謂東北嘅地方，係國防精華所在。安禄山之所以起家，點解有三鎮兵力，就要防守東北嘅地方啊嘛。咁東北就即係有渤海啊，有契丹啊，有朝鮮即係可能高句麗等等。咁呢樣嘢一直係延到明初咧，其實嗰個國防重點，甚至明末啊。東北都係個隱患所在。咁呢樣我哋要去諗清楚。 嗰條防守線，簡單講咧，就係其實你由今日嘅北京打橫去大同兩條線，因為中間係太行山，冇得搞嘅。咁就係大同守得住大同，守得住北京咧，其實兩線落咧基本上守得住。咁再行嗰邊就係西線啦，西線另一件事啦。咁嗰可以喺明朝嘅時代可以唔使討論，但係嗰兩只要守得大同。守得住即係行關，同埋北京咧，基本上嗰個穩定性就喺度。 咁所以你會見到東北嘅重要性啊，或者嗰部分係喺度。咁當然東北就隱含住即係朝鮮族嘅力量所在啦。 不過頭先阿齊哥講話，東北對於朝鮮人長久以嚟，可能佢其實佢想象中嗰個唔係中華啦，甚至乎係鬼域啦。個鬼域其實都有憧憬， 嗯， 即係佢哋對於嗰個地方係作為佢哋民族源流一個起源，佢哋自古以嚟相信嘅。即係無論係即係譚軍好明顯啦，因為譚軍降生之地。其實就係喺呢一個東北嘅嗰一帶，咁嗰一帶係佢哋覺得係佢哋民族源流嘅地方，即係我哋譬如之前講高呢個高句麗開始嘅時候，或者韓國本源嘅民族，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慰密族啊嘛，慰密族就係東北，即係佢宿慎啊、扶余嗰啲三大古民族其中之一，即係拜紅嘅圖騰嘅民族，所以先有彈軍嘅神話嘅出現。但我哋撇開嗰個神話嗰個本質先，我哋睇就係、是、其實東北對於韓國人嚟講個想像係乜嘢？譬如頭先我聽到大家講到元明之際咁樣講啦，咁點解會有什麼遼東征伐計劃，或者係高麗末年公敏王點解咁辛苦都要打翻以前元朝霸咗佢嗰啲地方？其實都係講緊今日嘅咸鏡道同埋平安道嗰啲咁嘅地方。嗰啲地方點解佢哋自古以嚟已經覺得係咪自古以嚟啊？已經覺得係佢哋嘅地方。其實唔止啊，佢哋自古以嚟覺得咧，成個吉林啦、黑龍江南部啦、遼寧嘅東部嗰啲地方都係佢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高句麗嘅因素。 嗯， 因為高句麗其實高句麗吊軌嘅地方就係近呢十零廿年嘅中韓兩國嘅史學界其中一個好大嘅爭端就係高句麗究竟係韓國史嘅一部分。定一話係中國純粹嘅中國邊疆少數民族， 所以高句麗就係大家觀眾可能就係隋唐嘅時候，高句麗就係東北地方一個好強大嘅一個力量。咁啊，大家成日聽聽大運河，就其實起嚟征高麗，唔係起嚟油江南噶嘛。咁所以即係補得完啦，咁繼續。 係啦，咁高當然高麗同高句麗又係唔同嘅，高麗就係後來王氏高麗統一嘅，咁高句麗就係三個時代。 但 係 有趣喺隋書嗰度咧，寫高麗傳咧， 唐書都係 高句麗， 都係嚟啦，都係話征高麗。 好多人成日誤會係。 我哋教科書咁多年都係㗎。初中都係話隋炀帝三征高麗，其實嗰應該叫高句麗。咁都花一少少丁多嘅時間去俾個注腳，點解個句字要讀勾？即係其實佢我哋寫係寫句子嘅句子，但我哋應該讀翻個勾，因為個最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就係、是、其實喺古字入面咧，個句同個勾字係通嘅，所以越王勾錢其實都係句錢噶嘛。如果我哋寫嘅話，第二就係、是、其實我哋喺好多其他文獻咧，你都會見到佢真係用勾結個勾字嚟寫，佢會叫勾麗或者叫高句麗。所以我哋從一個字係通同埋有別名嚟講咧，其實我哋都應該讀高句麗，因為呢個節目多人睇，所以喺呢度加個主。 嗯， 所以係嗰個扣咯。咁樣邊個都得，兩個都 係。係啦，係啦，就係勾結。 繼續高句麗有幾強咧？ 係啦，嗱，我覺得高句麗最大嘅問題就係、是、我哋當然唔一定要喺個成個即係史實數據上去睇佢有幾強大，淨係睇一樣嘢。頭先卓人講咗，隋炀帝三征高句麗都唔成功，唐太宗打佢一個安史城啫嘛，都攻唔下啦。如果嗰個人叫嗰、那個城主，雖然其實係冇名嘅，後來啲人講屈佢嘅名叫楊萬春啊嘛。佢話唐太宗臨走之前仲送咗幾百匹布俾佢，即係話哇你好勁，你好打得㗎嘛。咁你可以睇到個國家其實係真係唔係一個二流國家咯。但最重要嘅係高句麗喺韓國史上意義，佢扮演住一個韓國人憧憬呢個地方係曾經係服係即係佔有緊我哋民族起源嘅地方。咁但係喺中國嚟講咧，因為佢嘅嗰啲領地有好多係今日我哋中國固有嘅領土。咁亦都佢哋會嘗試去睇就係高句麗並唔係韓國史嘅一部分，所以東北文化工程入面呢佢好強調佢係東北佢係中國邊疆少數民族政權。其實呢樣嘢冇錯，佢真係一個少數民族政權。但我哋如果做韓國史嘅話呢，我有陣時都會呼籲大家係可以企返韓國人嘅角度去睇，因為由金富釋寫三國史記開始一路去到後代嘅韓國人都會將高句麗視為韓國人嘅一部分，韓國史嘅一部分，因為佢的確有大半嘅疆土其實係今日朝鮮半島嘅北部。 即係只能夠講啦，即係民族就係民族啊，唔識多數定係少數啊。咁啊，睇你嘅人多嘅話，咁其他咪全部都少數民族。咁啊，可以自己諗一諗。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上一節上幾節啦，我哋講咗好多有關咧，即係北境嘅故仔，咁啊已經延伸到講到今日中國東北嘅好多嘅故事，亦都講到即係高句麗佢真係有個強大嘅力量咧。其實喺今日即係譬如遼寧啊、吉林嘅位置咧，其實佢當時嘅爭雄嘅領域，咁亦都咧即係其實都牽涉住譬如隋唐之際咧，突厥啦、隋唐啦，同埋即係高句麗之間嘅力量嘅爭雄。咁其實三個國家當時嘅力量咧，喺好多嘅史家嘅眼中咧，都係當時東亞 top three 咁啊東北亞同東亞嘅 top three， 咁其實係有互相制衡嘅力量。咁就你話佢係小國咧，就真係我睇落去就講唔通。 講唔通啊！高句麗絕對唔係小國。 我之前喺教學裏面咧，我曾經即係都提東北文化工程嘅部分咧。咁我其中有一個例子舉出嚟咧，大家可以揾嘅，即係呢個我可以證實到喺92年中國同大韓民國建交前後嘅年代咧，你去揾啲中朝文化關係史嘅書一揭咧。你會見到咧，佢就會講 XX 朝代與三國嘅嗰個交流，就係高句麗啦、白濟同新羅。但你再睇2000年代啊，或者90年代後期啊嘅書咧，你就會見到咧，中國咧就得翻同白濟同埋新羅嘅交流嘅。 嗯，咁呢個高句麗啊， 高句麗咧就就變翻咗喺隔離啦，係啦，咁樣你就會見到佢消失咗。咁呢個係反映到係一個現代嘅學術話語或者政治嘅話語點樣我哋去重新去將嗰個歷史嘅詮釋權去改變嘅一個好重嘅例子。 咪講中韓關係或者一個地圖咧，最神奇的一樣嘢就係你嘅固有領土就係人哋嘅自古以來。 呢個係嗱，即係兩位講咗個重點就係高句麗歷史個歸屬問題，其實係一個好，我覺得係一個 political issue 嚟嘅，即係佢未必係一個咁學術嘅情況。即係我唔係話，譬如話東北文化工程，其實佢嘅意思喺度嘅，即係佢有好多好實際嘅嘢，譬如將軍墳啊，或者係雜安嗰啲高句麗古時嘅嗰啲重要嘅文物，佢保存得好好。如果冇佢嘅話咧，咩好太皇碑咁啫， 好明顯例子。 如果唔係有呢啲咁嘅工程咧，其實呢啲古蹟真係會毀於一旦，因為其實已經係講緊1500年、1600年之前嘅東西。但係如果喺成個高句麗佢個歷史究竟係乜嘢嚟嘅論述上面咧，其實東北文化工程單向地百分百指向話佢係一個邊疆少數民族政權咧，係我諗咧對於韓國人嚟講係好難接受嘅一件事。因為畢竟佢哋千幾年以嚟都認為嗰個係一個韓國史嘅一部分。咁其中一位我自己即係開始研習韓國史，即係講緊廿幾年前咧，一位我自己都覺得係好有強烈民族情感嘅史家，就係大韓民國一位真係老前輩啦，阿李炳濤教授。佢嗰本《韓國史大觀》咧，基本上係我哋讀韓國史差唔多入門必讀嘅一本書。我記得佢點樣去 conclude 高句麗咧？佢就係話，如果當年新羅嘅統一係冇發生嘅，即係新羅大家知道係唐朝幫助佢統一半島。而反而高句麗統治整個朝鮮半島，加埋佢本身固有喺吉林、遼寧部分黑龍江嘅領土，韓國史嘅走向將會完全唔一樣。即係呢句說話背後其實有好強嘅 nationalism 展現，因為李炳濤教授佢寫《韓國史大觀》嘅時候，其實係戰後佢大韓民國係叫做啱啱成立，韓國民族開始重新走翻上個正軌，佢好希望韓國唔會再係好似以前嗰個千幾年嚟不斷俾啲大國壓夾。激啊壓迫啊，甚至乎俾日帝統治嘅嗰個國家，佢希望韓國可以有翻光明嘅將來。而佢哋發現韓國冇光明將來嘅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最大嘅民族資本其實就係喺今日中國固有領土入邊嘅吉林、黑龍江等地。而呢一個地方咧，佢哋已經丟失咗好耐。咁所以變咗兩個國家嘅國力好明顯就喺嗰度啦。呢個係中國今日嘅領土，但係人哋別的民族懷想嘅一個固有領土，導致到。好多政治嘅滲入去學術， 係啊，即係依種嘅想像都有一定嘅可以咁講嘅，即係譬如話我哋都即係之前都有啲雜誌都講，譬如安禄山就係粟特唔成功嘅擴張啦，係 啊， 譬如我哋講話女真族金國嘅時候就係一個成功嘅擴張啦， 係啊， 咁點解朝鮮族唔能夠一個成功嘅擴張咧？ 係啦， 其實未必冇機會，咁所以對於咁樣嘅民族想像喺二戰前後有一個咁樣嘅狀況嘅朝鮮族咧，我諗佢哋個諗法即係咁樣係有嘅道理所在。 所以北韓嘅主體思想其實都係一樣咯，即係我哋有好多場都講過，點解佢要咁強調北韓自己有自己有別於蘇聯中國形式嘅社會主義，無非都係想話俾人全世界聽，就算我哋今日係一個好細嘅北韓，但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悠久嘅歷史。咁如果我哋多啲企喺韓國人的角度去睇咧，就會明白點解韓國人會咁樣書寫佢嘅韓國史。 其實北方嘅韓國咧有好多。即係我哋冇諗過嘅意象或者文化歷史故事可以分享，因為我哋大部分時間都企喺首爾嘅角度去睇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對當代嘅北韓有好多不理解啦。咁其實呢個亦都同睇回應小毛老師講李炳濤嗰度補充一句，李炳濤本歷史書有個好重要的角色，其實係一個反日治時期歷史書寫嘅一個好重嘅意識，所以好強化民族主義。咁其中一個部分其實就係睇到呢個 北方韓國嗰個情況，因為即係北方韓國簡單嚟講就講北韓啦。咁其實朝鮮時代嘅北韓咧，我哋會成日覺得頭先我哋提到佢好落後啦，全部都武將啦。咁但係其實咧，去到仁祖反正之後咧，朝鮮變得好唔一樣嘅。我有幅圖咧叫做平安監視享宴圖，就係平安監視咧就去到平安度任職啦，咁樣咧就開 party 啦。咁你見到呢、這個 方人無道喎，睇佢冇 嘅。咁相傳係金雲道去編啦，咁但係其實近呢十幾年都發現，其實金雲所有好多著名嘅風俗話，關於城市啦、社會結構啦、文化啦，甚至煙痕啦，其實好多圖咧都係由金雲道去畫嘅。有金雲道裏面敘述，你見到即係好似譚家齊嗰位官員走咗去即係上任之後就好多豐衣足食嘅市民去慶祝啦， 豐衣足食係咪真 係？咁其實呢個慶祝係反映平安度其實冇我哋想象中咁窮嘅。咁事實上咧喺16、17世紀任臣倭亂之後，或者丙子戶亂之後咧，其實平安度咧成為咗好重要嘅商業嘅發展嘅地方。原因咧，因為佢成為咗好固定嘅公道啊。咁因為往來中國同朝鮮嘅嗰個市行嘅公道咧，就通。需要經過平安道，咁所以平安道喺個商業嘅發展係非常之發達嘅，咁有好多人走私啊，或者甚至乎好多人買賣啊。咁與此同時咧，喺學術或者文化風氣裏面其實有好大嘅進步，因為其實見到點解官員去到之後，大家會慶祝咧，個個都著得好企領嘅，好企理嘅。咁原因係咩咧？其實喺仁祖反正之後咧，仁祖曾經講過，仁祖大家知道，因為佢係推翻光海軍嘅一個新嘅國王啦。咁佢反正嘅時候，佢曾經好強調鼓勵，其實我哋唔應該歧視北人嘅。咁個原因當然其實就係仁祖 support 仁祖嗰班都係北方啦。二來其實有個好重要的意識就係，因為北方係嗰個邊界啊，個同呢個滿洲人嘅邊界。佢為咗要去令到嗰班北方人可以全心全力支持朝鮮咧，所以有一個咁強烈嘅刻意嘅推動。咁啊，但係亦都去到仁祖之後咧，呢班嘅北方文人開始讀書啦。咁所以咧，去到17、18世紀咧，我哋終於見到有啲名字咧，就係嚟自於朝鮮嘅北方嘅文人可以喺中央度當官。咁有一個叫崔慎啦，咁崔慎就係宋時烈嘅學生啦，就佢係最忠誠嘅即係左右手嚟嘅。咁佢咧係嚟自咸鏡道嘅。咁亦都有啲 好難得啊！真係呢個籍貫好難得。 咁另外咧，有啲好得意嘅平安道嘅文人，為咗去話俾人哋聽，我哋北方都讀得成書咧，好得意嘅佢哋。佢就你班即係嗰啲胡人啊，即係湖廣，即係中清道嗰啲啊，或者係住喺基邑嘅啲落人咧，佢哋就讀聖理學，你讀朱子啊嘛，雖然朱子都係讀禮啫，禮好渣嘅，禮記嗰啲好易嘅啫。我而家攞本書出嚟，唔夠我勁啊，我讀易經。咁佢讀易經嗰個反，我哋之前都有提過讀易經嗰個重要咧，我哋其實都唔識啊，點解？因為易經特別難啊嘛。佢就話俾你聽，我讀特別難嘅書，你得唔得？你唔得。我 騎呢取勝啊， 係咁，所以你見到北方人咧有一種 人氣我取啊，係 騎呢取勝。 其實佢哋亦都有一種抗衡南方，同埋甚至乎佢哋有佢哋睇唔起南方，甚至乎中央嘅一個好有趣嘅一個角度。咁其實呢啲嘅風俗咧，喺過去因為我哋缺乏當地嘅資料咧，尤其是因為我哋冇辦法入北韓做田野考察咧，咁所以我哋就好缺乏呢方面嘅研究。咁近呢幾年可能因為始終有文集啦，保留得非常之完整啦，咁我哋都開始睇到其實北韓亦都越嚟越多資料，我哋佢公開咗網上去研究，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呢一方面嘅畫面睇到出嚟咯。 其實我哋有時咧，譬如喺現代睇翻北韓，可能成日會印象有饑荒，好似相對貧窮。其實喺朝鮮八道裏面，即係東北嗰啲地方都真係比較經濟上面係差啲。咁所以即係佢哋靠自己，如果唔可以同對外貿易或者攞南方嘅資源，即係佢哋自己本身可能糧食係有限嘅，呢個係可能要話係正常現象嚟。咁但係我哋即係頭先阿樂言提過啦，我哋可能田野就未必做到北韓，但係我哋有啲嘢可以睇到嘅，就係譬如有啲清朝嘅官員，佢哋喺佢哋兩國嘅關係正常之後，就會即係向朝鮮去採訪啊，去睇下咁樣。咁我見到有啲好得意嘅記載嘅。咁譬如喺清朝嘅類書啊，《小方胡渣如地重考》裏面咧，咁就即係記載咗唔少有關朝鮮嘅資料。咁有啲就係、是、譬如講到征伐朝鮮嘅時候，咁佢哋翻嚟嘅經驗係咩咧？就係、是、朝鮮嘅咸鏡道啲人咧，原來都好剽悍。 都會可以騎射嘅。因為佢清朝嘅批評係咩？話佢著啲闊袍大袖嘅衫，呢點打仗？又冇乜訓練，即係汗就汗，但係就即係唔係好有用嚇。咁亦都即係唔少嘅風土記載咧，即係講到朝鮮咧，特別係北方咧，佢哋好多山林但係啲山林點解可以 keep 到咧？可以保得住咧？其中個原因係咩咧？原來佢哋刑罰好重，刑罰重係咩？邊個偷砍嗰啲樹木咧，就俾人捉到咧，攞個布袋扎住，然後就擺喺佢哋嗰啲樹木嗰個即係砍伐嘅位置，然後飲得佢餓死。死完之後咧，仲要冇人夠膽幫佢收屍，因為罰得好重。咁嗱，即係整個朝鮮咧，俾清朝官員嘅印象咧，即係樂言應該知多啲嘅。就係佢哋好守法嘅，相對於中國人啦。 其實朝鮮國王都係好守法嘅。曾經我哋都成日講效忠啦，咁曾經因為清朝為咗要測試朝鮮嘅忠誠度咧，就要求朝鮮咧就派人咧就幫手打俄羅斯。咁最後咧就效忠咧就應該參考過元朗嘅經驗咧，就派遣咗100個槍手， 刀手定槍手啊？ 槍手唔係刀手，就支援去攻打呢個俄羅斯啊。咁所以就歷史上第一次韓國亦都有接觸俄羅斯啊。咁而嗰班嘅槍手咧都係嚟自北方嘅 神槍手嚟 嘅，係啦， 嗰100個打1萬個 嘅，其實都冇乜事嘅，因為冇乜嘢做嘅，前面清兵打曬， 喺後面吶喊助威。 即係所以我哋今日都睇到，真係北境，即係北方境地啊，北境咧，其實對於韓國嚟講，無論喺想像上同埋個歷史個源流上，都係相當之重要。咁但係其實頭先即係我哋講緊話，其實北邊咧，真係貧瘠嘅 邊緣嘅 邊緣啦，同埋其實我哋睇翻。如果今日南北韓嘅隔閡咧，其實固然係悲痛啦，但係點解北韓好似先天上除咗政治制度上可能導致佢有咁嘅境況咧，其實先天上地理上佢都的確係比南方係真係比較舒適，呢個係事實。 係啊，我淨係覺得咧，就係用自古以嚟啊咁樣觀念去諗呢個即係領土嘅問題咧，好多時咧就變咗一個。即係充滿住妒忌心啦，成日會斟酌前女友啊、女友問題嘅一個唔係好好嘅男人。Thank you.